五一三天假，店庆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随着昨天后半夜弱冷空气的过境，大气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转好，今天白天本市的温度有所回落，最高气温比昨天降了5度左右。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Let's go, hey!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大家节日快乐， 我们又在第一线和大家问候。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每到放假的时候啊，哎呀，你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路上可能都没有、没太有人，因为我今天早上从家到单位 怎么着 只用了13分钟就到， 就是因为一路畅通了，没人没车呀。 对，没人没车，然后所以我在想我们节目今天早上有没有人跟我们互动呢。凡是来互动的，我跟你说， 大帅都要送奖品 哈。哈，我刚想说一人哈，一人送这个 一套房也行啊，啊， 嗯，一人送套房，结果忽然发现，哗，有人来互动了，算了，就不说这个话了。 你这人，你这人，你太小心眼了， 有一种 你太鸡贼了。 哎，有一种幸福叫简单说，今儿直播呀，那必须是直播，是不是？ 明儿还直播呢？ 你看我们节假日啥时候休过呀？ 除了春节我们不在之外，真是的。 你不说大家想不起来，你干嘛要说？哎，是不是？ 我就是想表明我们连十一长假都坚守在岗位上。 哎 啊， 嗯， 对呀。 是吗？ 当然了，咱们今年啊，不是去年10月1号到6号都直播了 啊。有吗？啊，好，我真的， 你别急， 不是，我脑子真的是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我们都一直直播着啊。 对啊， 所以大家跟我们一起保持着互动。那今天咱们既然是假期里啊，咱们互动的就天马行空一些， 哎， 包括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给大家说到一条新闻，说到人家这个喜马拉雅山那边 啊， 这个怎么说呢，人不干了啊， 不干了。 对，因为珠峰又会迎来一个拥挤年。 就是登珠峰的人比较多，是不是这意思？ 哎，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其实你有没有什么天马行空想要挑战的一些极限项目？ 我有， 我真的有。我觉得这个不是天马行空，也不是说遥不可及。你知道，我打小被我姐骗了之后，就是吃鸡翅儿能够飞起来那个，记得吧？那个梗， 我知道，我知道，吃鸡翅。 我所以就一直有一个飞翔的梦，不是坐飞机， 我吃鸡翅， 不是坐。哎，你说对了，我就是想有一天我能够在身上安上翅膀，直接在空中飞翔，然后我会忽闪忽闪忽闪，然后一边忽闪一边飞。 那就做滑翔翼不就完了吗？ 哎，对对对，就是那滑翔伞。 哎，滑翔翼那叫， 那叫滑翔翼、啊。 哎，滑翔翼。 哎呦，你好专业呀、啊 哎！就那三角形的嘛，拿个铁杆你竖在上面，然后如 不是不是，就是有一个美国人，就是在咱们那个四川那个叫什么天人洞 哦， 那个 他 那个叫 他那个是 滑翔翼吧？ 他那个不叫滑翔翼，他那件是滑翔服吧？就穿那个衣服。 对，然后他就忽闪忽闪，不就飞下来了吗？ 那不是。他需要从高处然后跳下来、 啊、对， 借着气流然后入入， 然后就穿过了那个洞，然后就 那个真太吓人了，那个 太刺激了、 啊、 你说都好像不止他挑战成功了、 嗯、 还有好多人都挑战成功了呢。 是， 你说我行还是行、还是行啊、 我觉得是这样啊，今天早上咱就让大家就是大、就是、天马行空的想起来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跟大家一起啊说一说到底有哪些极限运动是你天马行空想要挑战的，当然也有可能是你已经挑战成功过了。 哎，对对对对， 是不是 啊？ 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糊涂的旁观者给我们提供的说，你刚才说的那个叫翼装飞行。 哦，对，穿了一身飞行的服装， 哎、 然后飞下去。 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怎么找到呢？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就是。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您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聊到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 哎、首先说一下五一期间京津冀方向，就是天津河北方向加开143趟列车， 是 还有轨道交通19号线所有车站以及区间已经全面进入进场施工阶段，后年通车。 另外明年元旦开始，海淀区新登记房本的家庭子女入学为多校划片。另外明天开始停车不足一个计时单位咱们啊就不收费了。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五一出行啊，五一外出游玩踏青的旅客激增。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将增开旅客列车263趟，其中京冀方向加开143趟列车。铁路部门分析说，假期客流以探亲流为主，那从售票的情况来看的话，客流集中在京津冀周边地区以及上海、青岛、日照、宝鸡、武汉、南昌、郑州、哈尔滨等方向。针对假期大客流，铁路部门通过短边变长边，增开普速列车以及高铁动卧普速列车加挂等措施来增加运力。那假日期间将会增开中长途方向的120趟列车，天津西、北戴河、唐山、昌黎、德州、兰源等京冀方向加开143趟列车， 方便咱们的游客出游。 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出行了。包括一号线在内的10条地铁线路啊，将新增大约2.1万台摄像机，可以实现对车站的全方位覆盖。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视频信息内容啊，将用于客流分析、设备故障智能诊断以及地铁运营安全保障。目前的视频监控设备已经是全部安装完毕了，正在调试。根据我们的了解，进行视频监控扩容的十条线路呢，包括有，您听好了，1号线、2号线、4号线、5号线、8号线、10号线、13号线、8通线、机场线及大兴线。那么新增大约2.1万台摄像机，实现了对车站的全方位覆盖。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是重大项目办发布消息，轨道交通19号线所有车站以及区间已全面进场施工，截至目前车站主体结构完成总工程量的 18.5%， 预计将于2020年通车。地铁19号线呢，是南起新宫站，北到牡丹园站，全长 22.4 公里，跟在建的3号线、12号线、16号线、17号线还有平谷线共同构成了北京轨道交通的大运量线网。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哈。 嗯， 这个海淀区呢，教委宣布将启动新老有别的多校划片政策，也就是说，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在海淀区新登记房本的家庭啊，他们的子女入学呢是多校划片，对于其他区户籍无房、租住而且工作在本区3年以上的家庭子女，海淀、朝阳、石景山呢都表示可以在本区入学了。那么其中呢，海淀区、石景山区明确是在租住的学区入读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解决了大家的麻烦事儿啊。 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卫计委健康促进处相关负责人近日透露说，未来啊，有条件的体检中心有望对前往体检的人们提供免费的体质测试。啊，体质测试， 体质可好了，我告诉你， 你就你这个体质，刚才一进来的时候还说，哎呀，这空调开的有点大， 哎，我有点虚， 呼吸进去的气有点凉，一会儿小心肚子疼， 22度， 哎，你真的去测测体质吧啊，你可以通过APP 进行个性化的运动营养干预啊，这个也是一个好消息， 哇，太厉害了， 嗯 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的消息哈，截止到前天下午的4点，密云水库水位达 145.56 米，那么蓄水量突破了21亿立方米关口，达到了21.01亿立方米。 哎， 那么这是自2000年2月1号以来密云水库的最高水位。伴随水位上升，白河主坝过去能一眼看到的小岛已经是淹没在水中了。 哎， 那么曾经停靠在白河岸头的北京一号、北京二号船只啊，也搬了家。那么随着生态不断的改善，被称为是鸟中熊猫的黑鹳等珍贵的野生鸟类也开始活跃在库区啦。 哎，好。好的，欢迎大家和我们随时保持着互动，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你曾经梦想过的那些甚至都可以不着边际的极限挑战是什么，说一说哪怕也好啊， 因为我们都是追梦人。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啊，还真的是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跟我们这个，他们也是在路上啊，咱们一起来看看 都有哪些朋友？还有一位叫英的朋友说：“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们了，我是876的老听众了啊！我听广播都已经光小说都已经听了几十年了。哎呦，这真的是位老听众。 是， 以后我会常和你们互动的。 嗯 啊，非常感谢您啊！那您就跟我们聊一聊吧。您有没有当年这个也特别想要做的一些极限挑战，是吧？ 是 都可以说一说 啊。来看看看看啊，这先是跟我们也算是报路况了吧。堂弟之花就说了，6:30我从石景山出发，25分钟到雍和宫桥。这什么速度？你没超速吧你？吃完了早点，我现在去机场的路上。哎呦，告诉大家，这机场路上车不少啊！ 这肯定是都是出行的人嘛，对吧？ 都这钱了再出去，回得来上班吗？ 哎呀，人家的短途来一下嘛，是不是？ 今儿飞上海，明儿飞北京。 哎，对，人家就去那边。住个旅馆，你管我？ 是小笼包吃一吃了、 啊。对啊，是个本包菜了哈、哦。哎，那个还有那个谁，我们还有很多新朋友，像大藏龙华呀，他也说是我一直听你们节目，也关注了公众号，却是第一次有鱼与互动。你说人家这用词 啊， 这是一个鱼宽裕的时间宽绰的，哇、哦、你。哎，我真的啊，我觉得这 是你啊，你说 你想说什么？ 鱼是那个柿子吧，是钱的意思，它有富裕的钱了。现在 不是，人家说第一，多用于说明时间充分。 哦， 你看看咱们的听众，这就我跟你说，就这一个词， 好高级。 这一个词真的、哦、一下子就显出它的这个文化， 就是它和我的区别。 哎，文化水平，我跟你说啊。你看人家真的就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您多跟我们互动好不好？ 我少念您的短信。 他说了，为假期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朋友们道一声辛苦了，有你们的陪伴，生活才更精彩。谢谢您啊， 加油加油！ 来说一说，咱们大家都想要有的什么样的极限挑战吧？小米儿说了，其实我最想挑战的就是双人蹦极。 哎，我告诉你 啊， 我就喜欢看双人蹦极。 你就 双人蹦极， 你就喜欢看？ 一般都是一哥们儿带一漂亮姑娘 啊， 他们俩人，然后呢，你就听这个叫声啊， 哎， 有粗有细， 哎， 叫声呢是有大有小。笑声呢是一阵伴随着一阵， 来，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如果 啊， 咱们现在想啊，在咱们台的女主持人当中，你佳佳， 我好害羞， 赵爽， 你想好了再问， 对，佳佳， 再选俩， 赵爽， 再选俩， 还有那个楚涵 啊，还有谁？ 这个谁？晋乔啊，这四个人，你想跟谁双人蹦极？ 我告诉你，我就怕你不说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很少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出现。 哦，你想和谁？ 晋乔。 晋乔，女，出生年月不说，长相漂亮，目前在北京文艺广播负责诵读小站。可以说长得像宋慧乔， 特别漂亮， 真的很像 皮肤。 哎，这跑题了，跑题了，跑题了。 说蓝 天，说蹦极啊，说蹦极。哎，好， 我谁都不选，谁都不选。蓝天说了，我觉得准备充分的话呢，我也可以完成这个骑行川藏线。 哦， 不过呢，当自驾亲自走过了318川藏线之后，看到了一路骑行的那些勇士们，我就放弃了骑行川藏线的梦。 哦， 他说有时间的话呢，我可以坐火车再进藏，去饱览美丽的风光，算是梦想的一种校对吧。 哎，我觉得他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校对， 叫梦想的校对。 哎 哎，就是你可以有那些很天马行空的梦想的想法啊，但是偶尔你得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校对一下。 当然， 但是我们今天咱们说的时候咱就不校对了。 那当然了， 咱就天马行空的想， 对，咱就撒丫子往外跑。 哎，对，刚才人家胡明云律师也说了啊， 还有律师呢 啊，律师也说了，大师不是大师了，高磊 啊， 你不是要翼装飞行吗？ 对呀， 你倒是飞呀，啊！ 你倒是给我买点鸡翅啊！我吃完鸡翅，我肯定给你飞去。 来来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 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是： 你有哪些天马行空的想要去完成的极限挑战？然后咱们今天你做不了的，哪怕说一说都行啊。还有一位叫白静的说：“二位帅哥辛苦了，一直听你们节目没有互动过，第一次互动，希望能够念到，当然能够看到你们，我们的新朋友们， 欢迎加入。” 我们已经看到你们了，来挥动你们的双手，发送微信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领导们，他想开歌唱，不想当主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关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这条消息我相信对于很多今天早上听了我们节目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收获。 是。 那些没听的让他们损失去吧。什么事儿呢？就是从5月1号开始，咱北京市停车不足一小时单位的不收费。当然这个停车场是指的那些非栈道停车场。 哦， 磊磊，你知道什么叫栈道停车场吗？ 栈道 非栈道停车场。 栈道，栈就是挖个栈道， 你 咱们隐藏起来啊， 就是在路边那种、 路边 那叫栈道停车场嘛、对吧？那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听好了啊，栈道停车场呢，白天停车收费是以15分钟为一个计时单位，夜间停车收费是两个小时为一个计时单位。现在的计费规定是什么？白天栈道停车啊不足15分钟的也按15分钟来收费。 确实是。 啊，夜间栈道停车的不足两个小时的也按两个小时来收费。 对。 那这个计费政策新政实施之后呢，白天栈道你只有停满了15分钟以后你才能收费， 哦， 也就是你就停那一下，你去拿个东西，15分钟之内你是不收费的。 你看着表下车啊，看着表、 然后呢，夜间你站到停车两个小时以后，你才可以收取停车费，不足两个小时的就不得收取停车费。 哦，那么新政实施之后呢，如果哈、一位车主在白天的时候站到停车35分钟， 哎， 那么告诉大家只收取这位车主两个计时单位，也就是30分钟的停车费。 哦， 而最后的多出来那5分钟，因为不足一个计时单位，也就是说停车不足15分钟，所以就不收费。您这时间可得跟他算清楚了。 对啊，另外除了栈道停车之外，北京其他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场从明天开始同样要求不足一个小时单位不得收费。 哦， 就你必须停满，让我停满了一个小时，哎，你才能收我停车费。 对，是的， 明白了吗？ 那这次调整呢，还配合了停车秩序治理，将栈道停车的夜间停车时间段啊延长了。那么栈道停车场的夜间停车时间段由晚间的9点到次日，也就是第二天的早7点，改为了晚7点到第二天早7点，延长了两个小时。那么白天的停车时段呢，也由早7点到晚9点，改为了早7点到晚7点。 哎，那这次改动呢，其实应该说是对于夜间有居住停车需求的车主来说，停车费将进一步优惠。 是的，是的， 对吧？你原来的时候，你可能还得出去绕到9点啊，你现在到7点你就可以停了， 就可以停了， 是吧？ 哎呀，真方便哈！ 哎，就是等于我又给我节省了一部分费用， 占了不少便宜。 嗯，那这个下一步呢，是发改委将会会同停车行业管理部门，加强对停车场所这个经营单位的监督和检查，依法查处相关价格违法行为，同时也要求各停车经营单位做好明码标价工作，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没错，5月1号开始，也就是明天开始，如果市民朋友发现有停车场不按新政规定乱收费的，那么就可以根据停车收费牌上公示的区发改委价格举报中心电话举报，或者是拨打12358，重复一下，12358价格举报热线举报他们。 哎，明天开始啊，大家停车这个事儿可以省一块了啊， 新的世界向我们拥抱来了。 新的世界充满新鲜，活出生命的滋味。新的世界，新的视野，更高更远的明天。发现就在这一刻，我的心有了感动，消失很久的阳光温暖了我的心头，曾经受了伤的心不愿付出真感情，现在就要重新来过，迎接未知充满挑战的明天。新的世界充满新鲜，活出生命的滋味。新的视野，更高更远的明天。

这个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咱们天马行空的聊一聊啊。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朋友 是什么 啊？假期第一天啊。第二天了， 晕了，可以啊，可以啊。 昨天已经过了一天了， 今天都已经过了八个小时了，多么惨痛的感受！ 哎，说的好像咱俩跟在假期里似的，咱俩又没有假期。咱俩痛哭什么？ 哦，对了， 是不是？看，我们应该高兴。哇，你们的假期已经过了一半了， 我们还能挣双倍工资呢。哎，是今儿还是明儿双倍啊？明儿。 我从来不看这些东西，因为我工作不为了钱。 哎，那这样，明儿你别来了，我一人上，我能打四倍。 我跟你说，我要是真的明天不来，你一个人来，你一分钱拿不到，你还得贴钱，你信不信？ 太狠了你！ 哎，真的是跟大家今天咋咱聊点什么呢啊？你可能现在正躺在床上呢，或者是举家出游呢，在路上开着车呢，听我们节目啊，咱们聊一聊，你有哪些就是天马行空，你甚至是我哎呀幻想着说自己能够去完成的一些挑战， 是 极限挑战。 对，也许呢有一些极限挑战呢是我们知道的、知晓的， 嗯， 那么也有一些呢可能是完全可能现在还目前不存在，但是你在脑子里可能已经想象过了， 哎、对对 对吧？ 想 象出来的。 其实我一直想要完成的挑战。就是哈、 啊，您、这个渐渐的样子呀，啊、真受够了、 啊，就是 你快说， 坐着宇宙飞船， 干嘛去啊？ 就是去那个 找火星人去。 哎，对，去 哥俩喝一口呗， 找外星人。我真的就天马行空的 找外星姑娘吧，估计。 哎，说不定外星姑娘都长得跟晋桥似的，那就哇。然后他们的那边男的都长得巨丑，我一去就最帅的帅哥啊！ 你太恶心了！哎呦，哎，你是不是这个笑话能自己乐一天的？ 哇， 受不了你！ 哇， 哎，我曾经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我不是好吃吗？我就真的梦想有一天有人能够请我吃一顿满汉全席，因为打小我听相声。什么蒸鹿尾啊，蒸年糕啊， 蒸 花 鸭 啊，蒸什么什么乱七八糟。 蒸花鸭还蒸花腰，光想吃腰子吧？哎呀，这还蒸花腰，哇、哦，那得多，哎，多膻气的。 反正就是各种吃， 嗯， 这一流水席、 哦、 满汉全席、 哦， 我都没见过。 那得一菜就一个菜吃一筷子，我估计你吃完了你就饱了。 一筷子我可能都就是一小口， 一小口你吃完了就饱了。 或者干脆我就学皇上，我就嘬一下。 可能我还真见过，说是有专家，就是有专业的厨师准备复原满汉全席呢， 是吧？ 你这还就说到就流口水，哎， 那你是准备掏钱让我吃是怎么的、 哎？ 你说这么兴奋， 来，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跟大家说一说你的内心的一些痴想吧，对不对？咱就不能叫梦想，就叫痴想。 你再诱导大家，咱们就改吃喝玩乐大搜索了。 是不是、啊，我说是痴心妄想， 痴心妄想的痴， 痴心妄想的事情 啊，对不对？ 你不用紧张， 你就这样来看一看啊。郭小牙就说了，每天早上我都默默的听你们节目，今天是第一次互动。我今天想完成的挑战就是，哦，今天的极限挑战是 干嘛呀？ 开着新能源汽车回900公里外的老家。 啊， 新能源汽车开 最高不是现在是700公里吗？ 你说那个能源，我估计是这样啊。 哦，它中途有可能加电， 中途有那个就是 充电桩。 他们不是有一个品牌的那个新能源汽车，还曾经做过那种叫做就是环中国行嘛。 啊， 就是他在沿着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建了很多的充电桩。 嗯哼， 啊，所以我估计可以是这样。但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就有个问题，就是你得在那地方充很长时间的电吧？它不是速充吧？ 你不是开过吗？大概是充一个小时能。 我开的那些都不是速充，还有一个从60%直接掉到5%，你忘了？ 啊、对呀、啊，太可怕了，这个车 都没有电了。 我当时都想弃车逃跑，你知道吗？ 哦，咱俩经历过一回，是吧？ 等，在冬天的时候下次 来来， 甜甜薄荷糖说， 嗯， 我特别想试试酷跑， 哦， 特别帅这个运动，因为高中的时候，哦，我 跑酷， 跑酷， 嗯， 哦，对对对， 因为心仪的那个男同学在教室里从过道前边往后跑，跑到了教室后边的墙的时候，他用脚一蹬墙，转身一高抬腿踢脚，哎呦好帅好帅，我就是想试试能这么一踹墙转身踢腿一气呵成的这个动作。 姑娘别试啊， 到时磕成豁牙子怎么办呀？ 姑娘你现在你还能看看你那个帅哥，你要试完了估计你看那个帅哥都困难。哎，我跟你说就跑酷的确帅，我也其实一直幻想着自己如果能够那样就好了。 就你那样小短腿真是 怎么了，科技还不活了啊？哎，你这瞧不起我们小短腿是吧？哎，是这样，这种尤其我估计那女孩盯着这小帅哥一看，那潇洒帅气的动作，他为什么要在教室后面弄？ 就是 耍帅嘛， 对呀、太显而易见了。 提醒他啊一下啊、 但是我们也得提醒大家，这项运动确实是开放式的运动，它不借助任何外力和器械，但是也存在很大的危险性，咱们一定谨慎啊。 哎，好，再来还看一位啊，就是没有头像没有名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你看到吗？头像是空白，名字是空白，他还怪我们呢。他说：“高磊大帅，你们好，为什么？”就咱先不说天马行空的想的事儿， 怎么了？ 我就想问，我跟你们互动半年了，我发现只有节假日你才能读到我的信息，是这样啊？ 真是， 主要是因为你这个名字，你没有名字，没有图像，我们根本看不到你，你知道吗？你赶紧改个名啊， 加个名，加个名。他其实后来还说了一些这个互动内容，我们这么 来 由下一节说吧。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和我们聊一聊那些天马行空的吃想的事儿啊。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添加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面有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你像蓝燕呀、还有这个袁哥呀，还有其实也不一定孤独的人啊等等的，都是第一次跟我们互动啊，欢迎你们。 来了来了，赶紧说说其他方面的一些体育消息吧。 好，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羽毛球亚锦赛，中国第一男双失利，为汤杯留下隐患。 今天下午2018羽毛球亚锦赛的各项半决赛在武汉体育中心展开了，在率先进行了一场男双半决赛当中，中国第一组和张楠刘成以1-2不敌四强当中唯一的一对国外选手，来自于日本的加村健士和原田启悟，被挡在了决赛之外。由于下月在泰国举行的汤姆斯杯比赛中，中国队最强大的对手就是日本队。那么这场汤杯男双预演的失利，有可能为男羽再夺汤杯是留下隐患。 哎，那说一个失利，再来说另外一个失利啊，就是柯洁又输给了人工智能啊。去年跟那个阿尔法狗啊三局较量落败之后呢，柯洁还哭了啊，曾经一度泪洒现场。那柯洁前天再次坐在了国产围棋人工智能叫星阵的面前，虽然是一盘表演赛，柯洁直白在145手当中呢，145手中盘告负，之后依然说是非常的郁闷。哎呀，又一次跟人机大战啊。 是，虽然说柯洁表示自己啊其实是稳着下的话呢优势还是蛮大的，但是在表演赛当中呢，柯洁对阵星阵全盘机会并不多。虽然柯洁选择了自己胜率比较高的白棋，但在中盘采取了搏杀战术，但是星阵在弃子战术之后依然获得了较大胜率。因为时空落后不少，那么柯洁行棋到145手宣布认输。柯洁赛后说啊，跟 AI 下棋总有无力感，因为他确实的计算和大局的判断都在我之上，难下呀。 这个其实这样，赛后有网友评论了，说柯洁你这是在跟一群科学家战斗啊，是吧？你是选错了战场跟对手。这次比赛结果意味着中国人工智能程序的崛起，对此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认为，像柯洁这样勇于挑战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类的勇气是尤为珍贵的。 对， 其实这个跟机器 就有些项目你是没有办法比过机器的。 那当然了， 比如说下棋这个事儿， 嗯， 它是就考的是什么？考的是你的大局观吧， 对 吧？ 通盘能力， 通盘大局观， 嗯， 包括还有就是你脑子当中的预算能力。就比如人有的经常说，你下一步棋人已经在脑海当中下了九步棋了。 对， 就他会预判你下在哪儿，然后你下在哪儿以后我怎么下，你下在这儿我怎么下， 对， 你下在这儿我怎么下，下完这儿以后你再怎么下，我再怎么，就往后走九步，这就是看你个人能力，对吧？人的脑子大的人脑，比如可以我看往下算三步， 是， 但电脑它没有极限啊， 它每一步可能后面都有100步留着手呢。 你下这一个子的，比如说500种可能，人家都给你算好了， 太可怕， 你怎么跟他下？所以这事儿啊，你如果要跟机器人比，就得玩点他们永远玩不了的，比如说情商。对不对？哎， 谁说的？我告诉你，人家机器人都拍过多少电影了？人说玩情商，你们还差点，我们谈感情比你们还厉害呢。 你牛，你给我追个女朋友，我看看。 这不是奥斯卡今年的颁奖盛典，不获得最佳影片，不就是吗？ 什么？ 就是那个哦， 水形物语， 那是水怪，那不是机器人。我也忘了，对不起啊，脑子记差了，记差了。 磊磊啊， 反正他不是人。 哎，好，对，赢了你的都不是人。来， 我这太会讹人了。 好，再来看一下。哎，这说说网球吧。 说网球， 又一个神话诞生了，是吧？ 对，是这个来自于这个是哪个国家了？希腊的一位小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站的比赛当中呢，是一路杀到了决赛。 嗯， 这位小将才19岁，如果我没有记错，但是他的名字我没记住。西西帕斯。哎呦，我告诉你，他之前的所有的这个5场比赛， 嗯， 没有丢一盘。 哦， 这对于一位新星来讲是实属不易。 哦， 他战胜的全是世界排名前10的男选手，比如说半决赛他战胜了这个布斯塔，也是西班牙非常有名的一位红土选手。那么他决赛将要迎来的就是红土之王，在法网11连冠的 纳达尔， 10连冠的纳达尔，在巴塞罗那战11连冠的纳达尔。 哎呦， 你说说这两个等于是两个时代的一个对撞。 哎，我觉得 一个老人一个新人。 对对对， 你猜谁赢？ 哎，那肯定是啊。 来， 我 剪刀石头布， 剪刀。啊，要你这么打的话，就人家不用那么多奖金了哈。这纳达尔赢了是吧？ 没有，决赛还没比呢。 啊， 决赛没比，没比呢吧？啊， 不是，又一个11冠，巴塞罗那 啊，横 纳达尔横扫小将。哎，你、 哦 哦、你没看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记错时间了？要不然的话，磊磊肯定熬夜也得看呀。 我记成是半决赛了，半决赛、 啊、 决赛我确实没看。 对， 纳达尔赢了是吧？ 嗯， 哦，厉害，6-2，6-1横扫了首进决赛的希腊新星西西帕斯，还是老将牛 是吧？ 啊 啊！ 所以我觉得在红土赛季，纳达尔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局。 对， 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进入的是法国网球公开赛，在5月底。 哎，这个怎么说呢？磊磊现在已经内心恼死了啊！已经比完了，我还等着看呢。那另外再来说一下昨天晚上这个进行的中超的一比赛啊，咱们国安以4-3战胜了恒丰队，是听起来感觉这个比分4-3啊， 咱们进了那么多个球、啊， 哎呀，是不是感觉这球赢的也有点玄乎嘛？4-3赢的嘛， 太厉害了，国安。 其实我们这个应该说这3个球丢的都有点粗心大意， 哦、 咱们。上半场就已经进了他们3个球了， 哦呦， 3-1赢的他们、 哦， 就是后来让人给追了好几个，你知道吗？ 放松警惕， 放松了、 哦、 啊！昨天晚上这个北京国安确实踢出了极强的攻击力， 挺疯的吧？ 哎， 4个球啊！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期待着国安接下来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曾经天马行空的想象过想要完成的极限挑战有哪些呢？ 要完成极限挑战，就要有一颗勇敢的心。这是飞扬的感觉。 Come on. 好，来先读一条一秒给我们发过来。他说：“两位主持人好，刚才听到你们说新能源的问题呢，作为一个新能源汽车的车主，我要为他申辩几句啊，说你们对他可能有误解。你们说的这个电量瞬间降低的问题呢，不是所有品牌的新能源汽车都有，只是个别品牌的问题。而且新能源汽车是可以雨天行驶的，这个我估计他可能是听过我们以前的节目，就是我有一天下雨。”他应该那个车没电了，然后我推着那个车走的那个事儿嘛，很多人都记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要严谨一点的说，就像这位车主说的，某些新能源汽车可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这个问题 啊， 咱们客观的说， 必须严谨的来说啊。好的，也谢谢一秒给我们发来的微信，还有宋大奶糖说了，大帅说国安，说国安啊。说这个昨天晚上我想说说国安呢，就是一句话来形容，前场操作猛如虎，后场溃败烂成渣呀啊啊、 有这么严重吗？前后场对比这么差、啊、 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一场球的输它不分中前场，它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跟整个球队的心态，因为觉得43个球领先了、 是 你前场 就放松了呗， 前场逼抢也没有那么紧急了，没有那么紧了、那后场你就把所有球都让给后场，后场肯定也都 压力很大呀、对吧、 来 看看呢，蓝燕说了，2015年3月20号我开始跑步， 来， 因为之前太胖了，足足有92公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胖子。 哦， 之后呢，坚持到现在，每天持续跑步一个小时，现在体重控制在60公斤。 92公斤到60公斤。 你都减下一个人去了，我都告诉你。 32公斤。 对呀、 对呀、 我瘦的女孩可能也就70公斤吧。 咱们我们一起进台的一个就是同事啊，技术部的一个小姑娘， 长发飘飘的，戴一个小眼镜是吗？ 是36公斤体重， 真的假的？别，我到时候我告诉你，我去那个总控，我问他去。 真的，我们体检的时候，我就在他后面， 他36。 当时我一看我就懵了，36公斤， 看错了，63， 36公斤，就这个小。就个儿也不高， 也比我一米都不大、 个儿很小，他很瘦，36公斤，一点。 我今儿早上起来还见着他了。 接下来又上去一个女同事，72公斤。当时我一看，妈呀，正好是人家的，是谁我就不说了，说了他非打死我。 哎，我到时候去问问那姑娘，太轻了吧？这 真的啊、不是这个技术中心的，不是刚才修电脑那个，是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 对啊， 我以为他已经够瘦了呢。 不是他啊。 然后说完哈，蓝燕的梦想说，当时的梦想是跑个半马，可是现在基本每周我都会跑一次半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想了。 对，这个你这个梦想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对， 真的是可以实现的啊。再来看一下，叫冰旭，他说可算加上公众号了，听你们很久了。每次都是开车，哎呀，这个我这个今天终于能够和你们聊一聊了、说正事儿 我的理想就是裸泳全世界。 这个是这样的哈，如果你是在合理合法的区内，我们是允许的；或者是你在私家的，比如说包了一个庄园呀，一个别墅啊，你随便怎么来都行。 哎、人家有些地方其实就是 合理合法的， 就专门允许 游 泳的嘛。 但是有的是不行的呀。所以我前提说你合理合法是可以的。 说了嘛，天马行空的想象。 哦，对， 对吧？ 是是是， 天马行空想要完成的想象。 看我这还往回拽什么拽？ 对，就是他，这是他的梦想，估计他也实现不了，有可能游第一回就被抓起来。 你就自己在家澡盆里游会儿得了，你。 好。今天大家还继续天马行空，想象一下自己想要完成的一些挑战项目是什么。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惊喜四月就在菜百，浓情蜜意婚庆季，菜百翠钻珠宝送惊喜，钻石闪耀爱在金溪，千粒大克拉钻石巡展盛大献礼，永恒印记铂金美钻，见证有情人的幸福时刻。活动期间到店更有铂金幸运对对碰等多重优惠，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得更多活动资讯。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组资讯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举办以来，近日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投稿人，来自微软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兵，又是机器人， 你要疯啊，下完围棋你去唱歌啊？说这个小兵诞生四年来，因为会聊天会作诗而为人津津乐道，作词则是他最近展示出来的新技能。看着数张北京的风景照，小兵就写出了一首歌词 AI 北京。 你看你还说人情商不够，这就是情商的很好的体现啊。 这些东西、 啊、 这些其实所谓的创作 啊， 所谓的创作、 啊、 它都是那种就是按照一定的套路来的 啊， 就是程序你懂吗？它的或者叫所谓它所谓的变化其实是随机，比如说按照一定规律的随机。 这样我觉得我现在满脑子就是有一个创意， 嗯， 让大帅呢和 AI 机器人来一场 辩论， 对， 吵架犟嘴 PK， 哎，我能犟彪他，你信不信？别你 我不信， 你不信吗？ 我不信， 我哎，你们谁不是小兵吗？还是怎么着？哦、哪个机器人来跟我比犟嘴？ 甭管大兵小兵，来一个， 来 一个兵兵就行。 你玩什么小度小兵还是什么东西？嗯、你跟我犟嘴试试。 不信， 我跟你说，是因为他们这些东西都是有程序有规律的。你跟他犟嘴，你怎么能搞死他？ 嗯， 你不能按套路来。你明白吧？他们的辩论一定是按照套路来的，比如说你说什么东西他反驳你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用 你是不是天天在家跟 Siri 就辩驳呀？练出来了是吗？你 跟 Siri， 嗨你好 Siri， 我要跟你犟嘴。 我天，来我们继续看其他消息哈。 嗯， 繁星戏剧村的签约导演黄彦卓执导的悬疑喜剧一夜一生竟然再度温情开演。那么一夜一生呢，讲述了三个怪胎夜闯一座200多年历史剧院，与在座剧场看门人纠缠当中被剧魂附体回顾前生的精彩故事。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5年前号称东方好莱坞的青岛东方影都开工时，曾经吸引了包括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尼可·基德曼等在内的中外巨星前来走红毯造势，一时间世界为之瞩目。近日呢，历时4年0-7个月的建设，这座总投资500亿元的东方影都终于进攻落成，在青岛啊，成为全球最大的影视综合体。韩三平、冯小刚、吴京、陈思诚等国内一线导演齐聚现场，致以祝贺。哇、哦， 你这人家怎么没请你啊？大帅这么有名， 我不得上节目吗？ 怼死我了你怪 犟嘴。 来看看华策影业宣布了已经取得了日本动画片与离别之招竖起约定之花国内发行版权，该片呢将于2月24号在日本上映。那么曾入围了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些方面的消息啊。继去年6月大兴区推出华北地区的第一家24小时城市书房之后呢，今年1月31日华北地区首家具备24小时智能服务功能的大兴区图书馆高米店分馆正式开馆，实现了尽管借阅图书也能刷脸的便利性智能化服务啊。那这个读者可以在这里享受完全自助化智能化全天候的全新阅读体验。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张开手 哎 啊！怎么了？ 咱俩刚才不是说有一哥们要裸泳游遍全球吗？ 啊、 人说，高磊大帅 啊， 你俩能不能清醒一下？ 啊、 我说的是裸游，不带一分钱游遍全世界，旅游的游。 大帅、哎，你这个脑子思想怎么那么复杂呢？ 不是，我刚才 啊， 我一看裸游，我以为是。 你怎么天天就想着裸泳呢？啊？裸泳人家招谁惹谁了？裸泳不就是、 原来你是裸游啊？ 对呀、 啊，我看成游泳的泳了，好吧？我还以为好，你梦想挺伟大，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我说的这个挑战，好吧？来，接下来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啊，还有二十秒，我们再跟大家说一条。嘉禾说了，哥俩你俩真够八卦，台里同事快让你俩说完了吧？不过我喜欢，好。还 我们再挖掘挖掘啊， 再挖掘挖掘，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一会儿见。 长大渐渐成熟， 下个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五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四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我是彩虹姐姐，跟我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春风吹，风筝飞，放风筝去喽！ 记得到公园再放哦。 老师说过，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塔。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电力安全服务热线95598， 电量京城，安全你我。 八达岭奥莱3周岁生日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日至5月6日，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大理去不成了，这五一还能去哪儿啊？ 去苏宁啊，五一3天假，店庆大让价，一价到底，贵就赔。 走，去苏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假期里大家出游的时候要注意怎样的天气情况呢？你好，刘工。 哎，你好，主持人。 你好，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这个五一假期里天气怎么样啊？ 啊，应该说呢，这个京津冀、河北，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天空云量多一些，光照也不是很强，气温呢也不是很低，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在25-26度的样子，在户外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尤其是昨天后半夜有一股冷空气，虽然不强，但是呢已经到达了北京，就是京津冀地区，所以能见度就转好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北京的能见度都在20公里以上，应该说呢，这种天气在户外活动或者是外出旅游应该说是非常适宜的。不过呢，从今天夜间开始，这个天空云量会进一步增多，明天下午到傍晚前后，北京呢就开始有点小雨天气了。虽然雨量不大，但是呢地面依然是湿滑的，所以对返程高峰会有一些影响。那么驾车出行返程的朋友，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以确保交通安全。那么作为全国来讲呢，下雨的地方并不是很少，这个从今天到明天应该说呢，在青藏高原中东部部分地区呢有小到中雨雪，或者呢有些地方会出现雨夹雪。那么在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华北的北部、黄淮东部，还有西北地区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方都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贵州东部、江南中北部和华南中部等地方呢，会有分散性的大雨。这些出大雨的地方，有些地方恐怕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说在这个中东部旅游的朋友不建议去爬山，因为山路还是湿滑的。 另外呢，在新疆东部和内蒙古中西部等地呢，会有4到6级的偏北风。那新疆南疆盆地、内蒙古中西部和华北北部，有些地方呢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总的来看，咱们国家呢中东部地区还是有一次这个交雨天气过程，虽然雨不大，对出行会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呢，在江南，细雨蒙蒙。这样的话呢，也会体现一下这个烟雨江南那么一种景色。总的来看，大部分地方是适宜户外活动的，只是在中东部地区一定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好的，刘工，我特别再问一个啊，我想问一个昨天的天气，就昨天晚上是不是下了小雨了？ 昨天晚上北京市大部分地方都出现了短时阵雨，所以大家在这个车上都有好多泥点儿。 对对对对对，我这昨天下午刚洗的车，然后早上起来一看，哦，还真是下了一些短时阵雨， 太悲催了。 未来几天也是还会有一些小雨的，对吧？ 应该说是在北京啊，这个5月1号，下午到傍晚开始，完了有一些小雨天气，雨量并不是很大，但是话呢。路面肯定是湿滑的，这对这个返程高峰啊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外也是大家要先别着急把那个泥点子洗去了啊，是吧？ 没错没错。 好的，谢谢您，刘工。 好，再见。 好，再见啊。好，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先介绍到这里，接下来时间看看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金卫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京开高速出京方向，新发地桥、大庄桥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南六环三间房桥到孙村桥内环方向是车多的，东六环土桥路段以南外环方向车多，石原桥以北内环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哎，今天跟大家一起聊的是您有哪些天马行空的想要去完成的挑战。 是 大家可以聊一聊，有很多新朋友、陌生 周龙富，尤其是周龙富，他那个特别给我发过来，他说：“哎呀，我发的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岁数大了，玩手机稍微差一些。”我看了以后特别的感动啊！我们特别欢迎您那个跟我们来发微信互动，没关系，您发的慢就慢慢的发就好了。 是 是 是 啊，我们一个半小时，您都随时发过来都可以啊。 对，慢慢聊。以后我们每天都直播，都是从7:30到9:00哈。 嗯嗯。 那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也是第一次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留言， 哎， 还仗着他的名字，可能我们不太熟，这叫那个词怎么说来了？恣意妄为了一下。 哎呦， 不想 cos 少年的少女不是好高三生。我说这什么意思？我不明白都。他说想横穿可可西里无人区。 哦， 那感觉一定很 free。 哦， 就是很自由。 哦， 我也是第一次留言，读吧读吧读吧，仗着你们不熟悉我的 ID， 我恣意妄为一下。 没问题，没问题啊！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让大家这个畅所欲言、开心聊天的一地， 耍起来的， 耍起来啊！还有那个跟过去说再见说了，高磊大师好，最近啊工作不太忙，没怎么听啊，工作太忙啊，没怎么听节目。说我心里的挑战是能做一个电台的 DJ， 哇、 哦，特别喜欢那种坐在直播间话筒前跟听众聊天的那种感觉， 是啊，可爽了。但不行 啊， 你来了我们干嘛去 啊？ 对不 对,、 啊、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你来了以后我挣谁的钱去？ 我当叶，我给你。你当萝卜我当叶好不好？你看咱这人就这么大气。来看还有一位 Alisa 清零，我就觉得啊、嗯、我读完这条消息以后有几个感受，咱们先来读一读看看啊。他说我跟我老公都喜欢自驾 啊， 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开着车找一本攻略，到各种食材的原产地寻找着当地的好吃的、嗯、然后用水煮或者是清蒸一下，比如找到一个萝卜先水煮一下，再清蒸一下，吃吃它原来的味道是什么？ 那就是臭萝卜。 然后呢，然后再去尝一尝加了调料是啥味道、 哦、 然后再去尝一尝经过那些厨师们加工做出来又是什么味道。 哇、 哦、哎， 这可讲究了。 哎，这可讲究了。他说、啊、那个有一年我们俩商量着买一本《山海经》， 嗯嗯， 按照里面写的方位的各种吃的奇怪的食材 啊， 去实地吃一圈 怎么着， 然后我们两个就买回来了， 就去了。 哇、哦、拿着这本山海经，我们俩一出小区一看，哦，这地方新开了个饭店， 好啊， 我们进去吃一下吧。 好好好、 啊、吃完、嗯、哎呀回家吧，有点累了。好 原来出游只是为了吃、哎、吃完就回家躺着是吗？ 后来去年过年我们又开车去西藏。 哦， 我老公忽悠我去的时候说可美了，说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哦、 趁着年轻年华还在，灵魂未老，赶紧去吧。 哦哦哦， 结果就去了啊，结果发现 去了才知道啊， 啊，自己年龄确实大了，一圈下来光记得高反了，啥都没记得。但是我为什么说有感受呢？就是你看人两口子， 嗯， 要疯狂一起疯狂， 对， 哎，要去作一起作 啊、要犯懒一起犯懒， 哎，但是你看留下的都是这些美好的记忆， 对， 虽然说没做成吧，是不是？想跟着《山海经》去吃，结果被门口的一个饭店给拦住了。是不是想去西藏，结果让高凡给记忆了？但是这就是生活呀。 对呀，但是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比如说两口子吵吵闹闹的， 嗯， 打打架，练练贫，斗斗嘴、嗯、哪儿也不去，就家里一堆儿也挺好，这也是美好的记忆啊。 对， 对不对？我们没疯狂、 啊、对， 但是我们吵架没疯狂。 关键是这样，就一定是比如说这个人想要出去玩、 嗯、 这个人想要待在家里，这就容易产生问题。 对对对， 两人要合拍啊。 嗯，好 好，接下来看看摩擦。哟，摩擦今天没休假呀、啊、他说刚才那哥们儿不是说要裸游全世界吗？我没那么贪心，我就想游遍全球的各个角落，花钱也行，反正也是挑战嘛，往大了说呗。 是是是， 那个一丈魔有这个实力。 对， 真的， 反正花钱也不是你的。 对，一丈魔在王一那好像存了200多亿吧，你查一查，真的 啊、 哦， 真的假的呀？ 真的，他让王一给他藏的，嗯，藏，反正没有200多亿，反正不到也差不多。 我天呀， 7000-8000是有 魔子。莫草，你赶紧去找找，我告诉你啊，啊，得嘞，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说一说那些天马行空你要去实现的挑战项目。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啊。这个五一假期咱们说一说昨天吧。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对。 2018北京车展又迎来了新一波的人潮。都放假了嘛。 是啊。 虽然对外公布开放时间是早上10点，但早上8点钟已经有观众陆续入场了。占前排位置是吗？9:30开始限流，所在区域6-7个安检口被保安拦住，外面是长达百米的队伍。据现场保安说，到10:30，近1个小时的时间里，限流10几次，大概3分钟广场就能聚满人群。 确实是招人，因为好多全球的首发车、新概念车、新能源车全来了。 哇、我觉得还是在家上网上看看吧。现在全媒体各种方面的报道啊，另外呢，听听广播，我们1039在那儿也有直播， 也直播呢，是吧？ 对。 都赵爽可辛苦了，一天到晚的、又去外采，又去直播，还得连线、 哎呦， 这得挣多少钱呀、啊？这来啊！ 你看，你光想人挣钱，我心疼。 这我还肝颤呢。来，刚才我们介绍了一地儿，人多啊。接下来要说这地儿呢，人也不少 啊。 北京欢乐谷甜品王国呢，从昨天呢五一小长假第一天正式甜蜜开放了。这个甜品王国的造型呢，是运用了国产原创动漫 IP 饼干警长，还原了动漫世界的各大经典场景，让去到现场的朋友可以身临其境的浸泡在甜品的王国当中，哎，非常的有创意。那么另外呢，五一假期期间呢，还配合甜品王国的开放，推出了欢乐颂日常花车大巡游的活动。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去年7月，北京市首次开通以“叮叮”车为运营载体的夜景观光游东线和西线。昨天公交集团将继续推出一条以仿英式豪华双层大巴为载体的夜景观光游北线。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条线路全程总长29公里，共设2站，车辆呢将从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前门发车站出发，抵达第一站世贸天街。那么游览30分钟之后，前往终点站水立方，游客呢可以自行参观水立方的夜景，票价50元，每天的7点定点在前门发车站发车。 还有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去哪网，因为虚标价格被罚款10万元。因为存在虚标原价等价格违法行为，去哪网的运营主体北京去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被处以10万元的罚款。 那么根据群众举报，北京市发改委呢，自2016年的12月1号到2018年1月31号期间，对该单位的价格行为进行了检查。经查实，北京去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去哪网的运营主体，组织发起了419逍遥游的促销活动。该促销过程当中存在利用虚假的或者是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是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价格违法行为。 那、好，罚得好啊、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增设护栏，加装滚网，香山公园黑车黑岛有治了。 哎呦，4月中旬的媒体报道，香山公园里长期存在着非法揽客、黑车，无视游客生命安全、穿行防火道问题。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安保总队以及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公园管理处、海淀区四季青镇政府等相关的单位和部门，对报道所反映的香山公园里揽客等问题深入走访调查，追查了相关责任人员，并持续的打击整治。目前的香山公园拉黑活动已经是改观了，相关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也在构建当中。 再来说一位哥们儿啊，4月27号，一架三亚到绵阳的航班到达绵阳机场后，在下客的过程当中，有一名陈姓男子觉得机舱里比较闷热，于是他顺手打开了飞机左侧的应急舱门。 他是有多热呀？ 不是，为什么总是在说，总会有这些就是出门不带脑子的人啊。 脑子被撞了。 对，这你马上就下飞机了，你再热能热到什么程度？ 能热几分钟？ 我估计有些人他就盯着那东西，他就手痒呀，你知道吗？手欠 就有冲动。 我告诉你，你甭这么手欠啊！不光要进行你这个依法行政拘留，而且人家也说了，像这种的就打开这种机舱啊。大概每次损失费用都得10几万元。 哇、 哦！有的如果损失打开过程当中，如果这个比如说滑梯破了什么的，你得赔高达几十万， 至少20-30万。 哎，所以你动手之前先想想啊，你那钱包好吧？ 但是 你真的就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你这么大人了，你是一个社会人，对不对啊？你做这些事干什么？我都奇了怪了都。 对，我估计都不能叫陈姓男子。 哎， 男孩人都比他懂事儿， 就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说一说我们的话题是 您天马行空想要去完成的那些极限挑战有哪些？ 自己的事由我管，让你走才不管，自我空间不要你伴，在我内心中我反我伴，放任赶走我的不满，我用不羁杀死困闷，快乐心中常为我伴，独自去偷欢，我射住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偷欢。 哎呀，这是当年多么经典的歌呀！哎呀， 独自去偷欢。 蕾蕾心中最想完成的极限挑战， 痒痒，你知道吗？从来没有实现过， 谁信？然后来看。来看一下，谁信你有这种心思？ 就是啊， 你那么好的一个人， 我是正经人。 嗯嗯嗯，啊、 怎么说的？刘德华好像不太正经。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繁星中的葱头就说了：“哎呦，我天哪啊！你这个待的位置很奇特啊。”说：“我想要去跳伞或者是太空漫步， 嗯， 喜欢那种失重的感觉，像是蹦极自由落体，时间太短了。” 哇！ 你看人家这个啊，想要就自由落体往下，嫌蹦极太短。 那你这你 就只能真的跳 几万米的高空往下跳， 哎， 对吧？ 对对对，就只能玩这种了。 是是，玩心跳，但是最好是有个教练带着你啊，要不然 你看又在这地方，我用你提醒啊，废话呀，我能自己去跳呀，没教练带着我也上不去。那你不，我们接下来不是说天马行空吗？您老这么提醒我， 哎，人家还有问的呢。 哦、 啊，问这个刚才那什么首席忐忑官，先问一下，天马行空是啥意思呀？ 哦，天马行空啊，来高雷解释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基本解释为天马奔腾神速，像是腾起在空中飞行， 嗯， 也比喻诗文书法气势豪放，不拘一格，流畅自然，也形容最重要的来了，不同寻常的跳跃，还指不切实际的想法 哦， 就跟咱们是非常契合 的，哎，对，就是我们大家去可以去自由想象一下，我想要去完成哪些挑战， 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哎， 我今儿就不是切实际了， 蕾蕾这说的气都虚了，顾无忧说了，我其实梦想啊。就是想过陶渊明那样的生活 啊， 采菊东篱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哦， 您搬到山北边不就行了？ 嗨， 然后来看一下，啊， 哎呀，也悠然见南山，应该个拔点萝卜，就像这熊二说的，加调料的是烧萝卜，啊，大厨精心制作过的那是萝卜糕 啊。这就说刚才那姐们儿嘛， 对， 去吃个 萝卜 什么东西 啊？好，七月说了，我最想的就是有一趟时光旅行。 哦， 哎呀，可能现在实现不了，希望未来有一天能够见到未来的自己来找我。哦，就突然有一天，咔，门口站一个人。大帅你好，我是大帅， 我是未来的你，你知道吗？ 啊， 我现在已经60多岁了， 哦， 我贫困潦倒，我生无所依。 我呸！我就会问高磊过怎么样？ 那就他是一个富豪。 高磊已经娶了， 我呸！ 来来来， 王龙父亲说了 啊， 我的极限挑战是倒背着骑自行车挑战成功。 哦，哎，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你 杂技演员都可以挑战啊，而且人家还可以叠罗汉呢。 没，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可能就普通人来说很难啊。 对对， 对吧？你能倒着骑吗？ 骑不了。 你正着骑，我估计都够呛。 我正着骑，我告诉你，我现在都不会说单腿就垫点地，然后停车，我必须是片腿上，片腿下。 不是停车有刹车呀， 就是刹车完了以后你们不都是有一条腿儿直接就点到地、然后就能不用下车嘛、就那车就停住嘛。 你不行， 我不会。 哎，磊磊、 我必须下车。 这个不，这个真不能怪你，腿太短，支不住。哎，好， 一个半小时还是被他复仇了。 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下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这条新闻啊。因为这个尼泊尔政府官员说，随着春季登山季节来临，预计今后几周将有300多名登山客经由南坡线路挑战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珠穆朗玛，珠穆朗玛，不少人就担忧了，珠峰近年来人满为患，不堪重负，而从现有的报名来情况来看，今年登山客的热情是不减往年啊。珠穆朗玛，你接着说， 韩红是不是能窜出来啊？都 这歌是韩红唱的吗？李娜吧。珠穆朗玛，哎，这接着往下说新闻吧。 珠穆朗玛登山线路分为南坡、北坡，分别由尼泊尔和我们中国相关机构负责管理。南坡是相对平缓，更适合攀登，是多数登山客的选择。那么今天呢？今年截止当天，尼泊尔政府向346名登山客发放了攀登珠峰的许可证。尼泊尔政府呢，去年共发放了373份，创历史新高，而今年发放的数量直逼去年的最高纪录。那么由于多数登山客会配备一名当地的向导，这也就意味着今后数周啊，实际将有大约700多人攀登珠峰啊。 哎，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其实不少人担忧珠峰又将迎来一个拥挤年，生态环境难以承受蜂拥而至的登山客。上个月呢，珠峰南坡开始接受大扫除，仅第一天便清理1200公斤的垃圾、预计总计要空运100多吨垃圾。哇、 有点太过了吧。 对对对，当地夏尔巴安向导介绍说，尽管登山客依照规定应该收集自己产生的全部垃圾，但每年珠峰南坡沿线仍会散落着至少数百公斤的垃圾，包括空啤酒瓶、空罐头瓶以及废弃的登山装备等等。 为了我们的珠峰，为了我们的环境，应该限制。就像有一些海岛为了他们的珊瑚已经开始封岛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我们人类的未来。 我对你凝视的眼光，告诉你陪你到任何地方，陪你看落日去，怀想遗忘，画一双将去寻那故乡的草堂。 哎呀，这个抓紧时间再读几条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的听众朋友们的互动啊，时间也快要到了。王二丫说了，高帅组合你们俩真是绝了，我肚皮都笑破了啊！哎呦，你赶紧去医院，别发微信了啊，这太神了！要是哪天没你们这个节目了，我都得崩溃呀、 是吧？ 哎呀，谢谢您的喜欢，谢谢您的支持啊！这个也欢迎您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对， 好不好？ 我们的节目其实就像每天的一点佐料，为您的生活再添一点 精彩，添点盐啊。有的时候哪个地方说错了，说不到位了，您多多包涵。LWQ 还说了，刚加了你们的公众号，非常高兴。不过你们说的添加方法是不是有问题？他说是添加好友，然后里边有公众号搜索，